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外语广播, 调频 92.3 兆赫, 知北京, 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 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 联合国电台, 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 澳洲广播电台,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每周最新传送, 海外动态, 时尚趋势, 华人生活。 环球30分, 与您谈天说地, 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 我是戴蔚然，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要首先认识一位近来为中国很多网友呢 所关注的人物， 他就是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 随着人们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等议题不断的深入的关注，谢振华的名字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媒体上。他铿锵有力的讲话，富有个性的表达，也赢得了很多中国网友的赞赏。 那么他有着怎样的经历，在中国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事业上他又做出了哪些贡献，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了解。另外今天节目里呢，还要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来关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澳大利亚考拉的生存危机。欢迎走入环球30分。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认识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 他生于1949年， 曾经担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 现任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近期他作为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 COP26中国代表团团长， 阐释中国气候变化态度、中国行动等等，赢得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和许多中国网友的赞赏。 今年的11月14号， 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对外国媒体的记者竖起大拇指说协议达成了。 这张照片被媒体拍下之后呢，在全球的互联网上传播。这位老人戴着白色的口罩，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他说：“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没有被充分地听取。”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会议中，印度环境局长出面，在格拉斯哥气候协定表决时打断了这一进程，要求更改一些条款。 在最后关头，印度提出了一个由印中美等国家支持的意见，协调中的一个词得到了紧急的修改，就是要求各国加速逐步淘汰煤炭，改为逐步减少煤炭。综合海外媒体的消息， 在COP26上， 各国已经就气候危机达成了协定，该协定将落实把全球变暖限制在了1.5摄氏度的目标， 这是2015年巴黎协定中规定的关键安全线。 而这一场谈判是异常艰难的，各国政府就逐渐淘汰煤炭以及向贫困国家提供资金的条款争论不休。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坚称，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对于地球变暖负有主要责任，必须支付更多的费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其后果并减少碳足迹。 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加拿大记者特意提问谢振华说：“中国对于2030年的减碳目标作何阐释的时候，还特意对谢振华说，我知道中国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中国做出的承诺会100%兑现。”对此，谢振华回应说：“啊，刚才您已经讲了，中国只要做出了承诺，肯定100%的兑现。” 看来你对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文化很了解，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原来已经承诺的2020年要实现的目标，我们已经全部的这个提前实现了。为了实现2030年和2060年之前的目标，中国呢不光是提出了目标，还提出了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发布了，为了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一个指导意见，一共37条，就是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进行的顶层设计，提出了各个重大重要的领域、各个重要的行业和地方政府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画出了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以及相配套的政策措施行动工程。应该说呢， 这是非常既是个顶层设计，但是呢又很具体。 谢振华表示，格拉斯哥气候协定给了最贫穷国家更多的承诺，但是还没有保证他们最终能获得更多长期以来被告知将获得的财政援助。敦促富裕国家到2025年将气候适应资金从2019年的水平要翻一番，一些小型岛屿国家在会议上更是要求直接提供资金援助。目前全球的气候适应资金主要还是流向最贫穷国家，仅占了总气候资金的一小部分。发达国家曾经承诺到2020年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给发展中国家，但是至今尚未兑付。明年联合国相关委员会还会对资金情况进行通报，各国政府还会在2022、2024、2026就气候问题进行一轮新的磋商。然而联合国称，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仍然达不到相对贫穷国家的实际需求，到2030年光是气候适应成本就要达到3000亿美元，此外还有对于农作物欠收以及气候灾害的补助。而在中国这一方，正像刚才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所说的，中国早先承诺要在2020年实现的目标，如今已经提前实现了。下一步减排目标，中国早已提出了37条具体意见，今后都会坚定不移地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工作。谢振华的回答铿锵有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0月8号的记者会上，他曾经被一位美国记者打断，这位美国记者要求他用英文来回答问题。对于记者的要求，谢振华随即笑道，不如你用中文来提问吧。这一回应让美国记者尴尬不已，只能默默低下头，而他的睿智反应收获了众多中国网友的点赞。这些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变化，中国的碳中和、碳达峰成为了热门议题，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的名字也为广大网友所熟悉。谢振华生于1949年，197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从1982年开始他就从事环境保护工作，1998年至2005年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2006年至2015年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2015年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2021年2月至今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他长期致力于在国内外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其中就包括了2015年的巴黎协定的签署。其中在2011年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谢振华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怒斥西方的不守信用，也令很多人拍手叫好。 要想真正的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就要兑现自己的承诺，采取切实的行动，真正的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可是我们现在看一些国家，我们不是看你说什么，我们是看你在做什么。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国家已经做出了承诺，但是他并没有乐观的承诺，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减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为发展的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过了吗？我们讲了20年，到现在并没有兑现。我们是发展的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的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讲这些道理吗？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随着一次次在重要的国际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声，谢振华有了气候名人的称号。今年10月，有英国媒体问他，英国的净零战略是否会鼓励中国更早实现双碳目标？当时他回应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不需要英国行动上的鼓励。而事实上，中国的双碳气候目标早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路线图，包括时间表、政策措施和看得见的行动。2017年，谢振华获得了第二届吕志和奖持续发展奖。获奖之后，他将2000万港币的奖金全部捐赠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全球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基金，用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公益事业。 在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他曾经多次说自己在访问斐济以及图瓦卢等小岛国和两极地区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气候变化对冰川的影响和对北极熊的苦难。正是因为亲眼看到了苦难，才更有环境的悲悯之心。已经72岁的谢振华，如今更代表着中国态度，仍在为全球环保事业努力奋斗。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把视线转向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种种言行近日成为了国际媒体的焦点。除了在法国舰艇的采购上背信弃义之外呢，近日在格拉斯哥峰会上，他的口误又令很多网友喷饭。在一次演讲中，他呼吁世界要对抗气候变化，想不到却说成了对抗中国。演讲中，他发现自己说错了之后，并立刻进行了更正。 The scene is set. Global momentum to tackle China. Tackle China. Climate change is building. 大家听到了吧？莫里森将 tackle climate change 说成了 tackle China， 而这个插曲呢，被认为是他内心想法的一个真实写照。其实在这次峰会之前呢，莫里森一度表示不想前往参加，但遭到澳大利亚国内外的多方压力。根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2020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在当年澳大利亚的排放量是 5.12 亿吨的绝对温室气体，其人均排放量是 25.79 吨，这是中国的三倍，位居世界前十位。而美国呢是 17.74 吨，约中国的两倍。而在莫里森结束了此次的 COP26 的行程之后，观察人士认为他的承诺是非常空泛的。他只说2030碳排放削减 35%， 这是澳大利亚政府的预测数据。同时他也宣布了对发展中国家追加补助。他说承诺援助2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95亿元。但实际情况是，过去的五年他仅拿出了5亿澳元的援助排放。此外，莫里森拒绝在2030削减 30% 的甲烷排放协定书上签字。达成这个目标需要限制油气行业的生产，而莫里森政府并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农场主们的牛群饲养数量。同样，莫里森也没有签名响应主席国英国提出的格拉斯哥五项突破性议程，包括到2030年实现清洁能源成为所有国家最经济、最可靠的选项，新能源车成为新常态等。 I want new legislation, a Koala Protection Act. This species is an icon of Australia. 说起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动物的影响，人们可能会立刻想到北极熊，但其实呢，澳大利亚的考拉也是深受其苦。根据澳大利亚考拉基金会在上周发布的一项报告，最近三年中，澳大利亚的考拉数量锐减 3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澳大利亚考拉公益基金会的主席塔巴尔特呼吁澳大利亚应该为考拉的保护立法。考拉又被称为无尾熊、树袋熊，是澳大利亚的独有动物，分布于该国的东部和南部，因为其独特的个性和可爱的外表，成为了澳大利亚的动物代名词。近年来，考拉的生存状态日益恶化，像2019年澳大利亚爆发了史上最严峻的丛林大火，不仅损毁了大片的土地，野生动物在大火里的无助场面也使人揪心，这当中就包括了6万多只考拉，它们要么死于大火，要么失去了栖息地，要么在大火中被烧伤，生命垂危。而澳大利亚近年来频繁爆发的山林野火也和全球气候变暖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单上，考拉状态是 EV 濒危等级最低。他们认为在野外可能会有10万到50万只考拉，但是澳大利亚考拉基金会认为实际数字远远低于此。澳大利亚考拉公益基金会的主席塔巴特认为，考拉的数量下降有很多原因。2019年的森林大火影响尤其严重，火灾带来了干旱、热浪。此外，各地为农业、住房开发以及采矿而展开的土地开发，也给考拉栖息带来巨大威胁。除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外呢，眼下一种衣原体感染菌也使考拉面临绝境。 统计显示，有近20%的考拉死于衣原体感染或是相关的并发症。而这种衣原体菌呢，可能源自于19世纪欧洲殖民者带到澳大利亚的家畜，它通过了繁殖行为在考拉种群中传播，而小考拉呢，会从母体上感染这种细菌。尤其是考拉在糟糕的环境，就是炎热的天气、干旱、栖息地的丧失和碎片化中生活的时候，衣原体菌的传播就更快了。目前澳大利亚科学家正在研发一种疫苗，来降低已经患有衣原体感染的考拉去传染这类病菌。当然，它也可以用于为未感染的考拉来增加抵抗力。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下面要走进一家韩国专注于提供客服中心运营的科技公司 TWC。 电商时代，许多企业开始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而为客户提供各种咨询解答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如何更加高效地为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呢？这家公司给出了自己的运营方案。好，我们就随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一起走进这家公司，来听公司创始人朴敏荣先生的介绍。 오퍼레이션이라고하는회사들이기존에있었습니다고객센터콜센터들이었죠 TWC 拥有企业运营平台型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也被称为全渠道沟通工具。目前沟通工具很多，包括留言板、邮件、聊天机器人等等。我们致力于通过人工智能将之简化，提高客户的效率，使客户能够便利快捷地应对客户。 这里的企业运营是指代替企业运营并管理策划、开发、营销等除主力业务以外的其他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客服中心。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公共机构等很难直接运营客服中心，不仅系统构建困难重重，人力、教育等也会构成很大的费用负担，大企业也不例外。况且随着技术的发展，顾客沟通渠道越来越多，除了电话，还有短信、邮件、社交媒体等等，使体系性的顾客应对变得更加困难。朴敏荣董事长曾在 TAM Communication 担任市场营销本部长，还曾是公司最年轻的副社长。他基于对市场状况的观察，对企业运营市场的前景充满信心，于是创办了 TWC。 当时的市场仍以电话客服中心为主，公司的人工智能运营解决方案 CloudGate 引发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 옛날에는어떻게했냐면그솔루션을서버에다가탑재해서그러니까말그대로데스크탑이죠 创建 CloudGate 账号后，所有来自顾客的询问，无论是通过 KakaoTalk 还是 Neighbor TalkTalk， 都经由我们的解决方案接收，这样就可以对顾客的询问历史进行管理和分析，予以综合性的应对，至少可使工作效率提高 30%。 이런것들이다하나로관리되기때문에효율성은바로 30% 이상나게될수밖에없습니다。 CloudGate 是人工智能综合咨询解决方案，可在一个画面上确认来自聊天应用、网页聊天、聊天机器人、邮件、短信等各个渠道的顾客询问内容，并进行应对。由于这是一项基于云端的解决方案，在新冠疫情之中发挥了尤为巨大的作用。这项解决方案使客服人员可居家工作，提高了安全性。经过技术提升后， CloudGate 还在原有的文字对话功能之上增添了语音对话功能，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丰富了顾客数据，今后可在市场营销、品牌价值提升等领域得到运用。为了使更多的人享受到这项革新技术， TWC 于上月面向中小工商户推出了 SellerGate 服务，这是一项为进行网络销售的中小工商户量身定制的顾客应对解决方案。 TWC 专注于开发市场需要的技术和服务，成立仅3年便创造了500个就业岗位，仅从员工人数的增长速度来看，已经超过初创企业龙头外卖的民族，做到了就业岗位数量与质量两不误。 TWC 还是一家爱心企业，公司每月将数百名员工工资中低于100韩元的金额筹集起来，积极用于社会贡献活动。 고객사가정말다양합니다 핀테크, 푸드테크, 그 다음에 뭐 O2O 정부기업. 我们的客户大约有 200家, 种类繁多, 包括金融技术企业, O2O 平台, 政府企业等等。 去年我们的销售额约为 70亿韩元, 今年预计将达到 140亿韩元, 也就是说每年以2倍的速度增长。 我们还计划明年初完成在日本、越南创办分公司的工作。 그래서 국내 급성장과 글로벌의 성장을 동시에 가져갈 겁니다. PwC的目标是使 CloudGate 发展成为数据平台, 由此成长为 B2B 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左耳聆听北半球， 右耳聆听南半球， 环球30分， 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最后关注来自联合国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之际，参加了北京举行的相关会议，进行了视频连线。 他说，50年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是正义的一天，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好，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杜佳对此的报道。 Since the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Resolution 2758, deciding to, and I quote, 该决议决定，让我引述原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70年来， 中国已成为本组织工作日益重要的贡献者和国际合作的一大支柱。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在制定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的作用。他说，这体现在中国在消除所有形式和表现的贫困方面做出了坚定承诺，并取得重大进展，而消除贫困是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中国的成就为扶贫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正在通过南南合作与其他国家分享。古特雷斯表示，世界需要团结起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弥合巨大分歧，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他强调，这包括加强多边体系，以促进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治理。古特雷斯表示，气候危机是给人类拉响的红色警报。 他赞扬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停止资助境外燃煤电厂，并将直接支持绿色低碳能源。We must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keep 1.5 degree goal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live. 我们竭尽所能使巴黎协定设定的 1.5 度目标有望实现。 我呼吁中国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召开之前，提出有力度的国家自主贡献。联合国还全力支持中国担任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欢迎中国在提出昆明宣言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举措是相辅相成的。 无论是在格拉斯哥还是在昆明，我们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子孙后代保护我们的地球。此外，中国宣布的全球发展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对接，带来了新潜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该倡议的执行，并提供技术援助，以确保公认国际规范和标准得到遵守。 And to provide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standards. 古特雷斯表示，作为联合国经常预算和维和预算的第二大出资国，中国一直是确保联合国能够开展活动的坚定伙伴。他说，联合国期待中国在全球卫生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At heart, that is what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is all about. 归根结底， 这就是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今天要庆祝和重申的。所有会员国，包括多边主义坚定支持者的中国，都致力于履行联合国宪章，为本组织的工作、为实现我们促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共同议程做出贡献。

It's 9 a.m. Beijing time.